城市车来车往，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可以振作精神，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理清一下头绪，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一座海南岛，不过山海天，央企震撼制作《鲁能山海天》，铜鼓岭的富饶林子，宝林河的壮美风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这些自然之美，每天自在畅享。50至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全系闪耀发售，居住、投资、度假，皆为上乘之选。看房专线：13581581683，13581581683。 10月21日，广汽传祺北京长春 4S 店开业庆典，诚邀您同享盛宴。广汽传祺全系车型年度聚会开业当月，惊喜连连，金融分期零利率，置换购车送大礼，期待您莅临品鉴。地址：房山澎湃汽车城内，详询89368777。 959资讯快报。 10月31日下午，周州市委书记王彦青调研全市双代及集中供热工作，听取工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市领导王志前、李振宇、马东来参加调研。王彦青强调，冬季供暖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当前最重要的民生问题。供暖期即将来临，双代及集中供热工程时间紧、任务重、工作难度大、涉及问题多，各级各部门及相关施工单位必须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目标责任，科学合理调度，倒排施工工期，抢时间、赶进度，确保今冬按期供热，切实把这项惠及百姓的民生工程做实做好，为全市大气环境改善和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做出积极贡献。10月30日，周州市召开调度会，进一步推动本市违法占地及一区三边整治工作。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振宇出席会议。陈宇强调，周州市违法占地及一区三边整治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部门和各乡镇要高度重视，要有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高效的执行力，要提高工作效率，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治理工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形成工作合力，攻坚克难，铁腕治理违法占地及一区三边违法行为，为本市经济秩序健康良性发展保驾护航。李振宇主持会议并讲具体意见。连日来，涿州市各部门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热潮，大家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践行新思想，展现新作为，服务总目标，把19大报告做出的新部署、新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蕴含的新思想、新观点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转化为抓好党建的具体举措，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据悉，10月30日，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传达学习党的19大精神工作会，会议要求 全体人员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把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来抓。要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广泛学习，并撰写心得体会。要结合自身实际，将十九大精神内化于心，使其成为开展今后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克勤1991年的歌曲《护花使者》。 在这里要告诉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特是特别的特，购是购买的购，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第二首歌呢，听到的是来自萧亚轩的2006年的专辑1087当中的表白。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是倪子刚，倪子刚这个名字也许你听来呢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他呢和很多知名的艺人合作过，比如2011年张惠妹的专辑的标题歌曲《你在看我吗》就是来自倪子刚的作曲，另外呢电视剧《福气由安康》的片尾曲夏雨桐的《就要幸福了》也是来自倪子刚的作曲。 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怕说出口，但在女生约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 我以为你就是傻，你我怕 怎么我会变这样，身体不听我的，从没有过这感觉，其实失去控制。 这是来自萧亚轩的表白，这是一首舞曲风格的歌，而接下来是另一首舞曲风格的歌，很活泼也很狂野，这是来自1999年庾澄庆的我最熟悉专辑当中的我最摇摆，这首歌后来在潘玮柏的王者丑生专辑当中也翻唱了。 我最摇摆，想不想到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徐小凤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也是她1988年比翼男专辑当中的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一首歌曲。南拳妈妈的成员呢，在不断的变换，一共有四代之多，就是换了四次。而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们2008年在阿尔法唱片推出的最后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再见小时候》。这首歌呢是和专辑当中的另一首歌《小时候》做呼应的，《再见小时候》是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而《小时候》是最后一首。 有一天我翻开旧旧的相簿，上面写着给最心爱的宝物，里面有我穿幼稚园的制服，还有一张是我妈妈的笑容。突然发现时间变得很仓促，爸爸妈妈变得互相不认输，我放下相簿，靠靠着窗户，看着天空视线变模糊。 同一个糖果罐，同一款妈妈，一样的气场， 同一口总飘散，我们就这样紧紧牵起了勇敢。从来不爱我，手提还摆着被退回的碗。 刚听到的是来自南拳妈妈的《再见小时候》。那接下来我们再次听到这一首来自桃子2006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走路去纽约》。这首歌呢是来自林秋离的作词。林秋离说呢，他看到了桃子，每一个眼神当中都有故事要说，所以呢，在20分钟的时间之内呢，就写下了这首歌词，把他眼中所看到的陶晶莹独立自我的那一面，属于女人的那一面写了出来。走路去纽约，也许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也许会真的发生。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没意料，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 九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感受冬天，让我们的内心洁净而安宁。感受冬天， 让我们珍惜每个飘雪后的黄昏，感受冬天，让我们期待每一个灯下静谧的长夜和每一份炉火旁那融化不开的浓浓亲情。今天是11月2号，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车主朋友注意了，置换二手车就来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万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5798-6666。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打破传统购买方式，先品尝后购买，放心无忧。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您身边的葡萤酒专家。招商热线84998288，84998288。 3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25万欧元购房，100%获批，一人投资，3代永居。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范阳古郡，幽咽一方，长桥通衢，双塔高秦，去马河畔，杨柳依依，楼桑庙前，桃花如雨。第一周里，五里画廊通市货，范阳路上，千家灯火满城辉。您现在的位置是京畿圣地，德信涿州。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涿州之声，涿州之声。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瞬间被改变，我想为你醉，为你累，你不要再反对。我想为你醉，为你累，让心跳都脱轨。我想为你醉，为你累，就算是太浪费。我想为你醉，还有谁让那爱痛得绝对？瞬间被改变，我想为你醉，为你累，你不要再反对。我想为你醉，为你累，让心跳都加倍。 想那爱痛的绝对， 我想为你醉，为你累，你不要再反对。 我想为你醉，为你累，让心跳都脱轨。 我想为你醉，为你累，就算是太狼狈。 我想为你醉，除了你还有谁？让那爱痛的绝对，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杨坤的首张专辑《无所谓》当中的 I Believe。 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1986年凤飞飞的《掌声响起》专辑当中的《忆童年》。这首歌呢，当然是一个怀念童年的歌曲，但是呢，它的旋律和另一首经典的英文歌 Sailing 非常的相像。虽然旋律呢做了一些改编，但是整个段落以及旋律的走向呢几乎一模一样。这首歌的作曲一栏呢写着何庆清，查了一下资料，他是一位台湾的音乐人，而且呢他著名的作品呢包括琼瑶作词、刘文正演唱的飞翔飞翔我飞翔。而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技术手段呢把两首歌合成一下。先听到的是知名的Rod Stewart 带来的 Sailing， 而接下来呢就是凤飞飞的忆童年，来比较一下两首歌相似的程度到底有多少。 I am sailing home again across the sea。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I am flying, I am flying like a bird across the sky.思想，童年。 却思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两首非常相像的歌曲，当然前面一首是经典的 Sailing 航行，后面呢是凤飞飞带来的忆童年，当然我个人认为是有抄袭的嫌疑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0年的笑傲江湖，台湾版的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歌，当然就是那首非常知名的沧海一声笑。演唱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当中的主演任贤齐。这一版的《笑傲江湖》呢，除了有任贤齐之外，另外还有袁咏仪、陈德容等等。这一版的《笑傲江湖》呢，当然也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微词，包括任贤齐主演的另外的《神雕侠侣》当中的杨过，也有人评论他演的有一些油。当然，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接下来就是任贤齐演唱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

开我的视线。总说过走到永远，已经收回了一切，没什么值得留恋。 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 离开我的视线。 这是来自陈慧琳的三秒钟。而接下来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选择到了何润东1999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没有我你怎么办，这也是何润东最知名的歌曲，作曲方面是来自曾经创作爱如潮水以及等你等到我心痛的黎沸辉。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只要整条街上剩我和路灯，衬衫上你的泪痕已变冷，我不懂我不能相信爱结束了，恍恍惚惚坐着想起那些快乐，刚刚的分手不像是真的，我不懂能不能证明你爱过呢？路人别再看我，不是疯了，只是心好疼。我想我还不能走开，也许等等你就回来。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泪水谁为你擦干？谁帮你打伞？安慰你心烦？失眠的夜，你最怕孤单。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心事还有谁明白？为什么放手？为什么离开？不是说好吗？要一辈子相爱。直到整条街上剩我和路灯，衬衫上你的泪痕已变冷，我不懂我不能相信爱结束了，坐着想起那些快乐，刚刚的分手不像是真的，我不懂能不能证明你爱过呢？路人别再看我，不是疯了，只是心好疼。我想我还不能走开，也许等等你就回来。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泪水谁为你擦干？谁帮你打伞？安慰你心烦？失眠的夜，你最怕孤单。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心 相爱。为什么放手？为什么离开？不是说好吗？要一辈子相爱。